孟子荀卿列传第十四。太史公曰：余读孟子书，至梁惠王问何以立吴国，未尝不废书而叹也。曰：嗟乎，立成乱之始也。夫子罕言立者，常防其远也，故曰放于利而行，多怨。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好利之弊，何以易哉？孟轲，邹人也，授业子思之门人。道既通，由是其宣王，宣王不能用。是梁，梁惠王不国所言。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世情，当世之时，秦用商君，富国强兵，晋魏用吴起，战胜弱敌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，而诸侯东面朝齐，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，以攻伐为贤，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，是以所儒者不合。退而与万章之徒叙诗书，述仲尼之意，作孟子七篇。其后有邹子之属。其有三邹子，其前邹忌，以古秦干威王，因及国政，封为成侯而受相印，先孟子。其次邹衍，后孟子。邹衍读有国者亦淫耻，不能上德，若大雅整之于身，亦即离庶矣，乃身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，终使大圣之篇十余万言。其与宏大不精，必先验小物，推而大之，至于无垠。先叙今以上至皇帝，学者所共述。大病势盛衰，因在其积祥度志，推而远之，至天地未生，杳冥不可考而远也。先列中国名山大川，通古禽兽，水土所植，物类所珍，因而推之，即海外人之所不能睹。称引天地剖判以来，五德转移，至各有宜，而福应若兹，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，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。中国名曰赤县神州。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，与之续九州是也，不得为州数。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，乃所谓九州也。于是有皮海还之，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，如一区中者，乃为一州。如此者九，乃有大瀛海环其外，天地之际焉。其数皆此类也。然要其归，必只乎仁义节俭，君臣上下六亲之师，实也烂耳。王公大人初见其术，居然固化，其后不能行之。是以邹子重于齐，是梁惠王交迎，执宾主之礼，是赵平原君策行撇席，如燕昭王拥会先驱，请列弟子之作而授业，助结石公。身亲往师之，作主运，其由诸侯见尊礼如此， 其与仲尼菜色陈菜孟轲困于其梁同乎哉？故武王以仁义伐纣而望，伯夷恶不食周粟，卫灵公问政而孔子不答，梁惠王谋欲攻赵，孟轲称大王去宾，此其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？持方锐欲纳原作，其能入乎？或曰：伊尹复鼎而免汤以亡，百里奚犯牛车下而木工用罢，坐先和，然后引之大道。邹衍其言虽不诡，倘亦有牛鼎之意乎？自邹衍与其之稷下先生，如淳于髡、慎道、桓渊、皆子、田骈、邹氏之徒，各著书言治乱之事，以干事主，岂可生道哉？淳于髡，其人也，博闻强记，学无所主，其见说慕晏婴之为人也。然而常以观色为物，客有献坤于梁惠王，惠王秉左右，独坐而再见之，终无言也。惠王怪之，以让客曰：子之称淳于先生，管宴不及，即见寡人，寡人未有德也，其寡人不足为言也，何故哉？客以谓坤，坤曰：故也，吾前见王，王志在驱逐，后复见王，王志在阴生，吾是以默然。客惧以报王，王大骇曰：嗟乎，淳于先生成圣人也，前淳于先生之来，人有献善马者，寡人未及观，会先生至。后先生之来，有人献瓯者，未及事，亦会先生来。寡人虽秉人，然私心在彼，有之。后淳于髡见，亦与连三日三夜无倦。惠王欲以卿相位代之，坤因谢去。于是送以安车驾驷，数帛家币，黄金百亿，终身不仕。慎道、赵人、田骈、皆子、齐人、桓渊、楚人，皆学黄老道德之术，因发明续其旨意。故慎道著十二论，桓渊著上下篇，而田骈皆子皆有所论焉。邹氏者，其诸邹子亦颇采邹衍之术以记文，于是齐王加之，自如淳于髡以下，皆命曰列大夫，为开地康庄之渠，高门大屋，尊宠之，揽天下诸侯宾客，言其能治天下贤士也。荀卿，赵人，年五十，始来游学于齐。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，是也文句难施。淳于髡久于楚，时有得善言，故其人颂曰：谈天眼，雕龙氏，治古过坤，田骈之属皆已死。其襄王时，而荀卿最为老师。其上修列大夫之缺，而荀卿三为祭酒焉。其人或谗荀卿，荀卿乃是楚，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。春申君死而荀卿废，因加兰陵。 李斯常为弟子，以而向秦。荀卿及卓氏之政，亡国乱君相主，不随大道而营于巫祝，信积降，比如小居，如庄周等有滑稽乱俗，于是推儒墨道德之形式兴坏，序列著数万言而卒，阴葬兰陵。而赵亦有公孙龙为兼白同意之变，巨子之言，未有理亏尽地利之教，除有师子长卢阿之虚子焉，自如孟子至于虚子，是多有其书，故不论其传云。盖莫迪宋之大夫，善守御为节用，或曰病孔子时，或曰在其后。